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夜间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大家生活中如果遇到任何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可以在公众号中找到很多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这样一些方式。每次节目中呢，我们回答的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来的生活中一些情感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也就是和我一起会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嗯，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咱们过去这个都有一个概念，就是男人会常常嫌女人啰嗦，说女人唠叨，女人这个什么事儿都爱说，都爱唠叨哈，这是女性好像语言表达的一个特点哈。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看了一下，我们后台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正在追一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呢总是说她嫌我啰嗦，她说我总是话太多，其实呢我在她面前呢我就是有点紧张，话多，另外就是我总觉得一个男人要关心一个女人，那不就是应该方方面面都愿意和她聊吗？聊聊我自己的事儿啊，说说她的事儿啊，跟她说一说我观察到的，我看到的，包括嘱咐她这个很多事情啊，这不就显出了我的体贴和关切吗？那为什么女生会嫌我啰嗦呢？当然比较而言，她的话比我的话要少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男生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说，说多少女生才会觉得你既是体贴的，你又不是啰嗦的？ 我怎么觉得这是在撒狗粮？哎呀，这秀恩爱绝对的哈。哎，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作为女生来讲，就说大部分女生其实是期待这个状态的，就说希望自己有一个男生永远宠着自己，然后永远把自己当女儿看待，然后永远是细心体贴。但是真的是给你一个这样的男生的话，女人在心理中恋爱中的这种就是天然心理，又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点就是过于，这是个就是女性化的这种表达，这种感受啊。但是因为我们讲啊，就是恋爱是两个人在谈，就是两个人可能是两个完全性格是不同的人，然后相遇，然后在一起，然后也可能两个人很合适，有可能不合适。就说有两种可能性，因为现在我也不认识你的女朋友啊，就通过你的这样描述来讲的话，有可能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这女朋友有的是幸福的抱怨，她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唠叨啊？你怎么那么啰嗦？”但其实内心还是享受的。 对对对， 因为我就像我们平常闺蜜聊天也会这样哈，说：“哎，男朋友好烦呐，整天给我打电话。”但真的他你要不给打了，你要不给他打电话了，反而他会觉得很失落或很难过了。有时候是幸福的抱怨啊，对于这种抱怨，如果不影响感情的话，你完全不用放在心里，你该怎么做怎么做。 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这个女生相对比较独立一点，她可能说她对这个情感的这个空间要求比较多啊，她希望有在情感上绝对的自由。那么呢，你这时候如果你过于去所谓的关注她，所谓的过于去关心他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这种不舒适感。 嗯， 你所以说你要分清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后者的话，我相信他会有行动的，他会可以疏远你，他会保持一个跟你的距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去稍微注意调整一下你的爱人的方式。你关心他没错，但是关心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用更让他舒服的方式去关心他。但如果是第一种的话，如果他只是一个幸福的甜蜜的抱怨，而他行动或行为上没有对你有任何的疏远和采取措施这样的状态，那你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你就可以按你现在的方式来做，对他更好就 OK 了。 嗯，我又看到他的另外一条微信哈，这个微信也挺有意思的。他说我和女朋友在微信当中哈，我经常会发一些表情，比如说什么委屈啦、害羞啦啊，这样的一些表情，我还特意下载了一些挺有趣的小表情。 嗯， 结果呢，我女朋友呢也说，她说这都是女生用的表情，你怎么都用这些表情啊？我想问一下哈，她是什么意思啊？我非常的在乎她的感受。 嗯，我觉得就是广大男性最大的就恋爱中的问题，就是他就是不懂女生的这个话外音。 嗯， 其实。如果是我处事设身处地来讲，如果是我的话哈，如果我跟一个男生的聊天，他给我发来几个表情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他不想跟我聊 啊， 我会觉得他可能要么是跟我没有话题，要么对我没有兴趣，或者说要么是在忙，然后敷衍我。但是呢，我又不会去跟他直接讲我的感受， 嗯， 那么我就会对他这个发表情的行为， 嗯， 我发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开心的抗议。 嗯， 但内心的潜台词是，你难道跟我没话说吗？你不能跟我说几句好听的话吗？嗯，你不能说一点，你不能多打几个字然后来表示关心我吗？ 嗯，对对。 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普遍女性的话外音啊。 嗯， 所以说如果当你听到这个抱怨，当你听到这个不愉快的信号发出来的时候，你应该调整自己，你可以发表情，但是发表情完了之后再加一段长长的文字可能就没有问题了。 嗯，对。好，谢谢贾佳。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如果我已经察觉到男朋友似乎不再爱我了，我该怎么做？是体面有尊严的离开，还是放下自尊去挽回？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更合适。他呢以公司派他去外地这样一个理由呢，最近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虽然我们俩还在联系，但是我明显的已经感觉不对了。因为在他走之前呢，我就已经感觉到他对我的温度热度都下降，甚至有的时候会回避，眼神也在回避，身体也在回避。那么公司刚好有一个派驻的机会，其实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我估计是他主动申请去的。因为以前他跟我聊过，他挺不喜欢那个城市的，我觉得这对我是一种躲避的行为。现在呢我们还在联系，可是联系呢因为在异地，那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些铺垫，比如说手边的事情很多很忙，和我聊不了几句，当然他对我依然还有关心，比如说关心我的生活身体，可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我觉得似乎都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在关心，只是他的责任。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生，我们在一起谈了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依然还爱他，所以我就在想，已经察觉到他不爱我的时候，到底是应该体面的有尊严的扭身就走沉默，还是应该放下这些自尊到他所在的城市去问一问怎么回事，去努力的再做一下争取呢？其实我都挺怕的，我怕我自己承受不了，没有担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更好，请问一下。 嗯，这个问题就还是挺难回答的啊，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同。如果是我是你的话，那我一定会去问清楚，因为在一个感情中，大家是尽心尽力的开始，那么如果结束的话，也希望是明明白白的结束。 嗯 啊，因为现在以你的这个描述的话， 应该是这个男生在这个感情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排斥感，或者说产生一种疏离感。啊，这个疏离感呢，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他感情转移了，也有可能说是他觉得你们的模式他不喜欢，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对你的情感呢，可能经过时间的这个推移呢，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浓了，啊，这几种肯定都有。但是呢，至于具体为什么，可能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那么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我认为其实如果你要是像你说的那种啊，什么所谓有尊严的离开，默默离开，你这辈子都不会放下这个人。 嗯， 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了，或者说你不甘心，就是这个事情在一个没有两个人没有达到共识的情况下，然后你为了尊严选择离开，但这个尊严它会一直成为你的一个心魔，你会永远永远这个过不去这个坎儿，因为过不去这个坎儿，你永远放不下它。 嗯， 所以我觉得呢，既然是你已经感到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你需要求助的话，你肯定是，我相信你是很无助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我应该鼓励你一下，就是不管什么问题，大不了就是几个问题嘛，是吧？他不爱你了，然后他喜欢上别人了，他对你们感情没有兴趣了，或者说他像韩剧一样突然得了怪病了，就是只要你去探究，你会得到一个结果。那么在这个结果基础上，你再去努力或者不努力，你再做决定，我觉得比较好。 对，确实每个人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同哈。也有人可能会觉得此刻没有什么自尊不自尊的事情， 对， 而是真的是应该至少善始善终吧。有的时候男生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当察觉到两个人的感情有变化，也可能结局是分手。男孩子有的时候是很难主动说出来，他可能也是因为怕伤害你，或者他想离开，也许仅仅是给自己一点点空间和时间，让自己去考虑， 有可能， 对吧？ 人有的时候需要呼吸的啊。 对， 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但他未必是说他感情转移，有可能他觉得这段时间有一个疲倦期，那他可能想通过他的调整，比如说异地一下，然后把你们的距离拉远一点，会不会好一点？因为他现在毕竟还没有说完全是不理你，或者完全是就是一个出去感情的状态啊，还是对你有一定的关心，就说明他还是应该也是在观察期和选择期。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说哈，她说男朋友要和我分手，理由是我总是要改造他，其实呢我都是为他好。男朋友抽烟，我不让他抽，有的时候我会把烟藏起来，抽烟影响健康，谁都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我做的也并没有让他完全戒掉烟，我只是告诉他要少抽，特别是睡前。另外男朋友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个人的卫生习惯等等，我会督促他洗澡洗袜子等等这样一些事情，他对我说我在改造他，其实我只是希望他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他说不想和我在一起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是一个和别人在一起真的一心一意想付出，也希望对方能够更好，恋爱当中难道不能这样吗？ 一个小圣母的形象跃然在我眼前。很多女生觉得啊，为你好啊，为你好，这是一个魔咒啊，就是不管干什么事情就是为你好。但是其实用我客观来讲的话，其实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就是有点控制欲。你是以为他好的这样一个魔咒，然后你试图去用你自己的标准和你认为健康的方式，然后去改造它。那试想，如果是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反过来，如果是他以为你好，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限制你，不能让你穿高跟鞋，因为高跟鞋是有危害的，不能让你化妆，因为化妆呢就是不自然了。 对， 如果他以他的标准来要求你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这种 态度啊，你是否会觉得他为你好？你是否领情呢？ 嗯， 我相信你也不会的。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经常会给自己就是加入一个神圣的使命，觉得我是为你好的啊，我是这个事情是对你好的，而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是否是对方乐意接受的？ 嗯， 即使说这个东西，因为我相信啊，就像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对就是基础的这些就是健康知识，我们都了解的差不多。他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对他不好，但是他没有一个合理、合适或者他心甘情愿的借口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远离。 嗯， 如果你要想改造他，或你要想让他成为你愿意的那种健康方式，那你得用一种让他很能接受的态度啊。那至于怎么做呢？我现在也没想好，因为我觉得可能。对别人来讲的话，如果你是过于用以强势的这种状态和你的这种啊似乎委屈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压制别人哈，肯定会引起反抗。就像慈母一定会出个败儿啊， 嗯， 特别好的妈妈，这个孩子一定会第一反抗，第二就无能，可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在婚姻中的状在这个恋爱中的状况，应该是一个像一个慈母的形象啊。我觉得你应该反思自己说。你现在是否就是真正的让对方感觉到你在这个感情关系中你在对他好，是真正对他好，而不是说你的这个满足你的私欲和控制欲啊。所以说呢，你应该就是反思自己的问题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个男的又抽烟，卫生习惯又不好，然后各种你看不上的东西，那你何必就是我这个话也不该讲啊，那你何必找一个这样的男的呢？你可以找一个爱卫生然后不抽烟的男士，大把大把。对吧？ 对，嗯，大多数男生想找女朋友， 真的 是想找另外一个妈妈。 嗯 啊，对 对对对，因为有一个妈妈在家里已经很难受了。然后本来找女朋友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愉快的小伙伴啊，在一起生活的小伙伴，结果这又来了一个小妈。 对，但是怎么拿捏这个分寸哈？ 对， 男生真的是挺奇怪的。 嗯， 你不关心他吧，他说你不贤惠、不体贴、不温柔，对吧？你关心他吧， 嗯， 你的关心的方式，倘若一突破那个线吧， 对， 男生就会觉得你管我， 管我， 嗯，你跟我妈似的，你管我， 是， 就是我们女生还挺为难的哈。你又怎么样拿捏？你要做一个，温柔贤惠的。假如说是一个未来妻子的这样一个路。就是有些人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的， 嗯， 就是为了做人老婆的，对不对？ 嗯，对。 那么确实这个女生的温柔贤惠男生是喜欢的， 嗯， 是讨喜的， 嗯， 但是这个你管太多了又不行，就是这个有没有这个分寸呢？ 嗯， 你贾佳你会觉得女生怎么做更好？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骄傲的小公主等着男生来疼的嘛。 嗯， 对，有一些女生就是付出型的女生。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两个人相处过程中你要看对方的底线和尺度在哪里。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这个男生，你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他讲，比如说你可以给他看一个，就是类似于说那个就是一个公号中给他介绍一个关于吸烟的这个东西啊，你可以不用以这种压制的方式说， 嗯， 我给你藏起来，我就是让你必须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强制态度，如果是一个换一个婉转的方式，很有可能这个男的不会这么抗拒。 对， 我就在想，就是说因为每个人你自己的伴侣的情况你是最了解的，他喜欢什么方式，你应该用他让他舒服的方式，然后同样达到目的，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觉得你在控制他，然后你又达到目的，何乐不为。我觉得还是要运用一点智慧和一点细心，嗯，找到合适的方式。 其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挺奇怪的， 嗯， 我记得我就看过这么一小段文字哈， 嗯， 有一个男孩子他在描述， 嗯， 他说他的前女友非常喜欢管他， 嗯， 他说他这个人就是贪嘴， 嗯， 比如说他吃东西，吃完了这个比如说吃了一份牛排， 嗯， 然后他还想吃另外一份， 嗯， 他总觉得没吃够， 嗯， 要再吃，他的前女友呢就总拦着他，他前女友说不行，说这东西扎胃，你不能再吃了。你真的不能再吃了。那么这个他和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没吃过第二份牛排，你知道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哈，包括可能也有什么不讲卫生啊或者个人的形象不太注意啊，比如说衣服总是穿的很烂很糟糕啊。他女朋友他的前女友哈，总是给他规划的很好，就是总是管着他，你应该这么配，你应该这么穿。他说他和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他也烦了，然后他就和前女友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就自己去吃西餐的时候哈，他就想，终于没有人管我了，我现在要吃第二份牛排。他呢就要了一份牛排，吃完了以后他又要了第二份。 嗯，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从西餐店出来， 他就进了药店，他就必须要去买胃药，因为胃疼的要死。 嗯， 他前女友说的是对的，他此刻意识到了他的前女友是对的。 对， 嗯，那么后面他可能也慢慢的意识到，他前女友告诉他说怎么样能够打扮得更利索更整洁，有利于你的职场形象，你的社交圈子，一个男孩子应该在外面的谈吐应该如何如何的。 嗯， 前女友给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他和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是难以忍受，而往往是离开了前女友之后，男生们才会意识到，哦，说的是对的。这就像我们离开了妈妈以后，我们才知道 妈妈是爱我的， 妈妈是爱我的呀，妈妈讲的很多东西确实 是 对的。 是这样的哈，人他们反对的不是说这个你对他好的一件事情，而是你对他的这个态度。就是你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他其实反感的是这个，他并不反感说啊我多吃少吃这一份儿，而是说这个女孩用这种比较强势的方式控制了他。 嗯， 因为人性是很怕被控制的，人性永远是想追求这种自由啊，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上，其实想追求这种自由，一旦这个自由被控制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反抗的这种意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她是这个女孩是很有才华，然后也很棒的一个女孩，但是她不修边幅。 嗯， 他永远就是我见他的时候，他永远就是头发油腻腻的， 嗯， 然后抽烟，然后那个从来不化妆。你说他自信吗？可能是自信吧，但他从来不注意仪表。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好像在这方面还比较注意，而且我很喜欢提醒别人的人。但是我在想，因为我当时跟他， 嗯， 我跟他呢，因为还没有到这种就大家可以互相， 说这些 问题的这样程度， 嗯， 但是呢，我又忍不住，因为我真的是很想，因为这个女孩的五官其实还挺好的，并不是像那种说好像。就是打不打扮也没关系那种，他如果瘦瘦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形象，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嗯， 就是因为我很爱自拍啊，然后呢我就跟他一起，我们经常我们俩去合影自拍，然后呢我就发给他，然后呢我也会经常发给他我的自拍，诶，他慢慢的他会讲，他说诶，他说我们俩自拍的时候你比我好看，我跟他讲，我说不是因为我比你好看，是因为我化妆了或者我怎么样，我跟他这么讲。他说啊，那我也下次我自拍我也化妆，然后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呢，他自己自动的就开始跟我讨论化妆，开始讨论如何自拍好看，就慢慢正他现在到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就是形象非常非常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啊。后来有一次我们俩聊天，他提起来他跟我他说我应该感谢你，我说为什么，他因为以前的时候我真的很不注意形象，就自从就跟你在认识着跟你成了朋友之后，他我发现你永远是把自己收拾的，不管长得好不好看， 很漂亮才出门， 不管你是胖了瘦了或者不管你睡没睡觉晚上，一定是装饰的很干净利索出来。那我就在想我也有这样，朋友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督促啊。他说而且你用那个非常好的方式，你没有直接告诉我，如果你直接跟我讲我一定会反对， 嗯， 我一定会反对，说那我就是要自己自然，我就是要我的个性，但其实我的自然我的个性导致什么，我自拍不好看， 对， 我不美， 嗯， 是吧。所以说就是我通过刚才就是讲的这个孙杨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我想我这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案例，我想跟就是很多在恋爱中遇到这种类似问题的人讲，就是我们改造的心是好的，然后我们是希望对方积极向上，但是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对方觉得非常不错的方式让保全了对方的颜面，然后又让这个事情办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所以女孩子如果你在管男朋友的时候，或者你在希望男朋友更健康，希望男朋友的生活方式更好，希望男朋友这个在外面有更美好的形象的时候，或者你要这个去管理他一些生活细节的时候，你要用比较智慧比较聪明的方式。 是的， 是吧。 对， 谢谢贾佳，今夜思雨师。各位听到的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内容呢，是情感作家贾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分析各位留给我们的这些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讨论。那各位发送来情感问题的方式，可以首先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在新浪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稍后我们再见。

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夜间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度，最低气温零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去试试。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一些情感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喜欢上了一个离异的男人，这个男人呢比我大8岁，很成熟，也事业有成，但是呢家里边就是不同意。他离婚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前妻出轨，他们僵持了很多年，最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我并不介意他的过去啊，我觉得他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可是家里人不同意。家里人不同意的原因呢，是说我未嫁未婚，而对方呢已经是结过婚的，在我们这儿称为二婚。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方是有孩子的，而且是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归他前妻了，还有一个孩子呢由他爸妈现在主要抚养和看护。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他工作忙，他呢自己有住处，但是基本上一周有4-5天的时间他都会回到他爸妈那儿和孩子在一起。他父母养的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儿子，他父母也比较传统，这个孩子只有4岁，但是怎么样这个孩子都不愿意给他的前妻，他的前妻带走的是一个大女儿12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父母就说他的关系太复杂了，他父母俱在，还带着一个4岁的小男孩，那么前面呢还有一个12岁的女儿，还有前妻，尽管她事业还不错，收入也还行，但是她的负担太重了，她要养这么多人，她父母都是没有工资的，她父母呢确实现在也是靠她养，特别是她把孩子放到了她父母那儿，那么她的大部分的一些收入呢她都会给她父母和孩子，还有前妻和前妻带的女儿。他自己其实在生活上是一个比较节省的人，我觉得他自己平时好像出门吃碗面就能活，虽然他工作也不错，虽然住房啊车都有了，可是我父母说他的关系太复杂了。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一下啊，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其实特别的纠结，一方面我很爱他，另外一方面我不得不考虑父母的一些说法啊。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觉得我们家和他们家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家虽然挣的钱并不多，但是我父母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医生，而他父母呢基本上是属于没有文化的一对老人。所以我父母觉得两个家庭背景也会相差很多。可是我和他在一起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哪哪都舒服，我觉得他哪哪都好。我和他好了已经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我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不仅仅是对他有一份可怜的那样的疼爱，最重要的也有崇拜，因为觉得他也是一个做事业的男人。所以我想问你们，究竟应该怎么评估我这份感情和我的未来呢？ 其实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一个你其实对这个感情的评估了，其实你自己在心目中也知道你们俩这个不管是从这个父母基础上这一辈的基础上的这个差距啊，以及你俩的年龄差距，以及你俩现在这个婚姻状况的这个不同，然后还有对感情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啊，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哎，但是爱情这个东西就是往往就这么盲目，就是可能是你会爱上一个完全可能跟你不合适的人。我通过你，如果我用一个比较客观和比较理智的过来人的这样的眼光去看的话，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结婚对象啊。 嗯， 因为第一呢，他有比较就是不堪的过去，因为这种情感劈腿又扯了几年，可想而知对人的这个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他这个就是即使离了婚之后，他可能在情感上这种伤害呢可能也会延续，延续到后来的生活中，甚至可能会延续到这个他对女性的这种不信任感上啊，可能都会有。也可能这个人是很强大，就说可能自我疗愈的功能比较强大，然后可能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影响，但是正常人的话，正常的男性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这样的一种个性上的这些防备感。 嗯， 然后另外呢，通过你的描述，你应该是全心全意的，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芥蒂，包括你不介意他任何事情啊，你甚至会觉得就是所有的你父母担忧的东西都在你来看不是问题，但是就是你的这种宽容和你的这种大度未必能够换来他相同的对你的这种宽容和大度啊。因为他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是对这个就是离异后孩子的照顾，另外就是对他父母的照顾，然后另外才是你们之间的照顾，你们之间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你们俩因为还没有到婚姻状况，所以很多这个还没有到婚姻的这个状态中，所以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就是真正的危机到你面前来。那么将来如果你们俩真正结婚之后，包括如何跟他父母相处，如何跟他的孩子相处，如何处理他跟前妻现在还没有说完全断绝的关系，以及财务怎么分配，然后以及将来如果你们有了孩子之后，这个两个孩子的相处，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能想到的问题我的头都已经很大了。我觉得你真的还是挺有勇气的啊，真是真爱无敌。哦，我首先为真爱点个赞，但是生活跟真爱往往就是这么水火不容的。 对， 真爱是否能敌得过所有的问题，当他在处理任何问题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愉快的接受，这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嗯， 如果你真的是真爱无敌到了，没关系，一切我都可以接受，没有任何障碍的话，那我鼓励你，我觉得不用管任何世俗的事情，你就和他在一起，爱他就和他在一起，你为他吃苦你也愿意。 嗯， 那如果说你自认为没有到那么强大，或者没有到那么伟大的程度呢，我觉得你还是慎重的再多看几年。因为现在的相处，因为你们还是一个恋爱状态的话，恋爱状态跟婚姻状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谈恋爱没有任何人反对说，那你可以跟他谈，你喜欢他就可能在一起，只要你们是单身，只要你们互相没有说其他的问题就可以在一起。那结婚的话只要选择进入婚姻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你母亲和你父亲担忧的这些问题，你都应该是真正的考虑啊。 确实是有道理的，他父母担忧的这些问题哈， 太多 了。这个对，想一想，如果说换一个男人，只是单纯的一个人，其实离异不离异，我们倒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哈。所谓的什么二婚不二婚，这个都 没 有 关系。 关系 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男人，他身后没有这些，比如说， 他和你一起单纯的对待对方，然后一起创造一个家庭，一起走向未来。和他已经破碎掉了，然后他对未来没有多么大的期望，而你是100%的充满着希望和他走未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模式啊。 对， 你的幸福感可能会降低很多很多。 对， 别人的那种全心全意得到的那个爱和那个照顾，那你可能就是只能得到一个试试探探的多少啊，这样的一个被压缩过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对，好，下一位呢是一位这个女孩子哈，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这个 我的问题呢，是我非常喜欢一位男生，而这位男生呢，应该说隐隐约约是知道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呢，高中同学了一年，上大学之后，两个人在同一所学校，虽然不在同一个专业哈，但是经常呢，也会有一些往来，包括微信上会聊天，那么在校园里呢，有的时候偶尔碰到了也会有一些交集，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相互也会找对方。他应该知道我对他是感兴趣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都是我努力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在找他，有的时候找一些和他专业相关的问题去问他了，有的时候去问他一些过去同学的信息了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我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很少主动找理由来找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而我又知道他的女朋友其实背着他和其他的男生在往来。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对他非常努力的观察，包括对他的生活，对他周围的一些事情，我得到的信息。他现在所谓的那个女朋友虽然和他在一起，但是那个女孩和另外一个男生偷偷的有往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有一些人还是知道的。据说和他偷偷往来的那个男生以前和他交往过，后来因为有一段时间分开了，那么他才找了我这位男同学，而他找了这位男同学之后，似乎又和他的前男友开始藕断丝连，两个人又开始偷偷的交往了。这样的事情我要不要告诉现在这个男同学呢？毕竟我是喜欢他的，也许告诉了他我就会多一点机会，对吗？ 好可怕我觉得我听到这个，我立刻会想提醒所有身边所有那些有男友的那个女性啊，要提防身边这些潜伏者。因为是这个女生来提问啊，我们还是应该站在这个女生的角度上来去分析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怎么讲呢，就说你既然都已经能够掌握到这么多讯息的话，为什么那个男生是丝毫不知道？因为这些讯息到底是真实情况到底是多少，我们都应该打一个折扣啊。因为像你讲的说，你因为注意这个男生，所以你去注意打探这个女生的消息，不排除说你其实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边啊。因为很多人他们恋爱谈完之后，就是分手之后，很有可能跟前任还是朋友，这情况是很多的，未必代表说这个。未必代表是你说的这种，就是还藕断丝连，还有联系，还有情感啊！我相信这个男生他在恋爱中他也会是很敏感的。如果这个女的真的是两个感情同时在走的话，对方不可能是完全不知道的，就是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就说，我就说，你都已经到了知道的这种细致的程度，对方这个男生会完全不知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对对， 所以说呢，你如果说你愿意去善意提醒，或者你善意的去做一些暗示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以你能上位为目的去以破坏他人感情这样的，然后来去这个奉献情报的话，首先我觉得你这样的方式我首先不是特别认同。我认为如果你喜欢这个男生，如果这个男生真的是和他男女朋友出现问题，那么你等这个他们俩真正的问题解决之后，你再去表达爱意，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啊。你现在这样的行为啊，比较黑暗一点啊，恕我直言，我觉得不是特别赞同你这样的行为。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另外一位女孩子哈问到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总是迷恋那种大叔型的男人，但是要说大叔型的男人多一半都是在婚姻内的，所以我前面的两段感情都是已婚大叔，一位呢是45岁以上了，还有一位呢是42岁，他们都属于那种工作已经比较稳定了， 我觉得心智也够成熟，情商智商还都比较高，会调情，懂得女生的心理，反正和我同龄的男孩子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又知道我是不对的，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系在别人眼里是很差劲的，我的形象也会变得很糟糕，可是我就是觉得他们比同龄的男生让我觉得更舒服啊，所以我该怎么办呢？不可避免的是，这样的一些人里也有那种就是为了骗人和你在一起的。我比较幸运的是遇到的两个人其实都挺好的，最后他们都是他们主动告诉我说让我去找一份完全属于我的爱情，他们都离开我了。我想问一下， 怎么判断是很好的， 就人家主动说你离开我吧。 好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他觉得那两个男人最后都很体谅他，都对他说小姑娘你还是离开我吧，我不能给你未来，我不能给你完全的爱情，你还是找你的爱情去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很无奈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纯真少女喜欢大叔啊，然后大叔又很喜欢萝莉。就是有一个规律是这样，就是说哎呀，这个大叔是进化了的这个年轻人嘛，他是进化的年轻人，他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那些年轻啊愚蠢啊然后不懂事儿的这个阶段，然后现在进化成了一个所谓的懂女性啊，知道如何去让女孩子觉得舒服然后开心这样的状态，然后另外呢他们也很容易把这些所谓的无知少女然后玩弄于手掌，然后你看走的时候只要说一句你去找你的爱情吧，他就可以非常潇洒的放手，然后对方还感恩不尽，好人呐。所以说你也讲了啊，就是你现在你这种比较激情的审美啊，咱们就说激情的审美，就是说你只喜欢那些已经进化了的那些男性啊，而你从来不去注意看你身边那些真正合适你的男性，所以呢你在这个怪圈中呢，你一次次的去介入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这个情感中，然后呢你现在获得了一个你认为说非常舒服的一个情感，但其实最后的还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情感不能长久，所以说呢也就是很快就跟你放弃了，然后或者说很快呢就觉得不该再继续拖下去了，所以他们会用一种比较让你觉得很不错的方式然后跟你分手。我呢是我倒没有做道德审判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爱这个东西他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有可能说他来的时候你们俩都是少年那最好，那有可能他来的时候啊，对方已经老了，或者对方已经有一个身边有一个其他伴侣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说真爱我们不做道德批判，那我们批判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是否真正的说给你身边那些合适的然后这些人机会去了解和去真正相处过了，而不是说只是说你停留在一个你对自己的这样的放纵中说，哎，我就是喜欢成熟男性，我就是不喜欢身边那些毛头小子，所有的成熟大叔都是毛头小子变来的，只是时间问题和精力问题，他可能你可能身边的这个毛头小子经历了三个女性或者经历了五个女性之后，可能他也会变得非常周全然后非常细致非常理智非常好，然后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他们是否就不配被爱呢，所以说你现在就等于说你就是喜欢这个成熟果实，而你不愿意去培育他，然后你不愿意陪他长大陪他成熟，所以呢你现在收获的也就只能是那种甜甜的一口，而不是一个果实的这个拥有权，所以呢我希望如果你能够就是真的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不妨是去多试一试，多去给更合适的这种年龄或者更合适的状态的人机会，然后你去多加查看，或者甚至你会给对方一些这种犯错的机会，慢慢慢慢的他可能经历的一些挫折之后，他也未必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完全不懂哄女孩子啊或者不懂怎么样，而且很多男性他其实并没有像传统一样来讲非得经历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很多男生情商很高的，他二十几岁他就懂得尊重女性，他就知道和女性怎么相处， 对 啊，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有很多大叔到了四五十岁也照样是不懂哄女孩子开心的， 对， 这个跟年龄和经历没有关系，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需要的只是说对方的情商高而给你带来的这种价值优势啊，价值优越价值愉悦吧啊，怎么讲，然后呢你可以去 给更多人机会，你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正说跟这个你大不大叔啊，年不年龄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我觉得是没有的。 嗯嗯，一位女生在问哈，说我是一线城市的一个女孩， 嗯， 我现在找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家是外地的，男朋友家条件属于一般吧，在外地当地还行， 嗯， 但说实话，如果他家的条件加上他现在工作六年，自己的一些收入和积蓄，要是在一线城市买套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家呢，我父母住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另外呢，我父母还有一套不大的房子，那套房子一直是父母来收房租的。父母呢就对我是这样说的，父母说那一套房子基本上是父母用来养老这样一个后备金，而且呢收的房租父母把它存起来也是未来给我的。另外就是这个父母呢告诉我说，不要指望他们把这套房子给我。其实我爸我妈很疼我，我觉得我爸我妈就是在逼着我要找一个条件更好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对于我找了一个外地男朋友心里还是有些不乐意的，虽然嘴上没有说反对，至少他们是用这个条件在压制了我。我呢对我男朋友偶尔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不满，其实他没有任何错，也许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怎么就爱上了这样一个男生呢？可是我又确实觉得很爱他，该怎么办呢？你们能理解这种矛盾吗？ 非常理解，因为就是这也是一个现在普遍年轻遇到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在结婚的时候就是已经把房啊车呀反正财产都准备好。但其实啊，其实如果你要是就是往长远来讲的话，一个正常的男生如果没有家庭帮助的话，如果在20岁30岁啊，这个年龄如果能买上这个房子，然后在一线城市能够把自己已经布置得非常好的话，那这个人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才？ 嗯， 正常男生达不到的。就是我们说一个高薪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话，都未必能够就说能够支撑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支出。所以说呢，既然我觉得你在一线城市生活，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生活压力，然后你又有这个父母其实还有一套多余的所谓养老的房子的话，为什么你不考虑说你们两个其实完全可以先过渡一下啊，哪怕就说跟父母就是商量过渡一下，然后两个人慢慢去攒钱，然后慢慢的去实现就是这个父母的理想。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好像也是站说话不腰疼啊，说当时不花你的钱，然后你不用去跟这个穷小的生活。但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满眼是物质的时候，当我们满眼都是要求的时候，我们把情感放在哪里？ 嗯， 一个好的情感，两个人一定是可以在这个情感中互相鼓励、互相进步，然后各取所需，然后大家一起达到理想目标的。然后现在很多女生就是一直就是一套结婚啊，先把房子准备好，先把什么准备好，甚至先把什么礼金准备好，就是一切是一个索取的状态，就是你要想和我结婚，那你要准备好什么？ 嗯， 这样的话，那除非你第一你找富二代， 对 啊，要么你找富一代。要么你找可能年龄比你大很多离过婚然后已经有一个生活储备的人， 嗯， 你如果想找一个正常优秀的这样的跟你差不多的男性，那是很难的， 嗯 啊，所以说呢你要自己想好，如果你要真的是说所谓的你要找一个富二代啊，找一个家里什么都有的，那他是否他会像这个男生一样踏踏实实这么对你， 嗯 啊，他是否是愿意和你一起就是来承担生活的，可能你条件不如他了，然后他会不愿意跟你承担这些生活的这个所有的琐碎和困难，这都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呢我还是想劝，虽然我不是一个赞成裸婚的，我不赞成说非要找一个不好的，但是说如果你找一个条件没有那么好的， 嗯， 你要看他有没有潜力将来能够让你们生活的好啊，然后你也要努力啊，是吧，大家一起努力，是吧，男女平等，现在没有说谁非得为谁准备好未来，我觉得大家互相努力互相进步，然后两个人感情好，然后可以支撑的这个大家一起去跨过这个年轻时暂时的困难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 嗯，总会过去的。 对对对， 就是大家如果只是在结婚前被我们有没有房子啊，嗯，或者说什么这个到底礼金有多少啊， 嗯， 被这些事情所困扰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会止于结婚之前了。 是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规律是，想想从我们父母那一辈也是这样，你父母这两套房不是他们二十多岁结婚的时候得的。 当然了，肯定了， 是他们 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啊。 对，是他们结婚以后一年一年生活慢慢的改变，然后可能在你这个六七岁的时候他们可能才有了，或者这个第一套房第二套房，可能是这样的哈。所以你父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你也会是这样走过来的，真的在这事儿上不用急，而是找一个你爱的和你合适的，和你待在一起很开心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男人嫁给他，你才会觉得你生活有乐趣，你愿意去争取努力那些更多的物质的东西。 是的是的， 是吧？好，谢谢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贾佳。各位，今天今夜思雨时我们就要结束了，如果您有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或者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留言给我。明天我们再见。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